所以对生物场的研究并不是脱离开中医的啊，这是第一个。那么二一个呢，就是作为一个医生把病人的病治好，这是一个医生的天职。那么自从选择了行医这条道路，可以说我见过了太多的人生苦辣，生死别离，我经历过太多的在生死一线间力挽狂澜的惊心动魄，也经历过无能为力的失落。所以每当我呀看到病人无助的眼神的时候，我说我不得不往前走，去寻找更好的方法，这是我不断向前的动力，是病人的现状鞭策着我去实现一个又一个的突破。那么生物场的研究，它是一个全新生物疗法，这是医学上的一个突破。它最大的优势呢，就是不打针，不吃药。我觉得呢，这个正是咱们老百姓需要的。咱们很多听众朋友，抗生素啊，激素啊，降糖药，降压药，心血管病的药，这一年呢是离不开药罐子。关键呢是吃来吃去，这个病吃好了吗？有的还这个病那个病的越多。 没错 啊，所以老话讲呢，啥事儿不能一根筋。这条道它不好使，那咱们就换一条道，这才是我们最需要的方法。所以这也是当年我研究人体生物场的一个初衷。 那徐主任，我知道这个生物场治疗仪呢，它属于高尖端的医学治疗器械。那我知道很多高尖端的药品呢，普通老百姓都很难用得起。那怎么能够保证生物场治疗仪也能够让我们广大老百姓都用得上呢？ 你这个问题呢提得很好。前一段时间有一部火得不得了的电影，我相信我们很多老年人都去看了，就是那个电影《我不是药神》。我也看了啊，触动了许多中国老百姓的心声。看那个电影，看到那些希望活下去的病人对救命药的渴望，但是吃不起呀，那种治不起的那种画面真的是让人流泪。所以好药好方法并非谁都能够买得起的，对许多还不富裕的重大疾病的病人来说，没有钱他就没有了生命。就算医保能够全覆盖，可是高价药的个人支付的部分也让许多贫困家庭绝望。 没错， 所以特别是当初在这个研发生物场治疗仪的时候，我们也在想，这些高尖端的科研成果它确实是好，但是研发成本也真的是太贵，那成本贵自然它的治疗费用就会高。治疗费用一高，咱普通老百姓自然它就出现治不起的这个情况了。所以怎么处理这个事儿，真的是很难的问题。但是不管怎么说，作为生物场治疗仪的研发单位之一，我作为主要研发人，之前我就说了，我只有一个要求。我说我老太太必须先让跟着我老太太走的老伙伴们有特殊的待遇。所以呢，在全国百家服务点儿，咱们就启动了生物场健康公益万里行的活动。我呀，要让咱们首先得到免费治疗。咱不能因为它是高尖端的就让咱们普通老百姓也够不着啊！三甲医院收多少费用这个我管不着，但只要是患者，在我的心里他不分高低贵贱。在我的面前 他都是病人，都有治病的权利。所以大伙儿想，免费治疗疾病的，你可以打电话领取1000块钱的治疗金， 嗯， 可以免费治疗10次。 哦， 啊，你可以感受一下全新的生物疗法。 嗯，那这样尖端的一个治疗的方法，我们老百姓也都能够用得上啊。 是，那其实这个对于生物厂来说，咱们并不陌生， 嗯， 啊，因为生物厂啊，对咱们的生活的影响，它是方方面面的。 是吗？ 哎，就比如说咱们有的朋友在自己家里就能睡得着觉， 嗯， 哎，他要是换个地儿他就睡不着觉了。 嗯， 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呀？ 这就是人体生物场它不能适应睡眠环境而出了一些问题了。 哦， 那么还有些人呢，他水土不服，他到了另外一个城市他就开始上吐下泻。 嗯， 啊，我们讲什么叫水土不服啊，就是你的生物场不适应你去的新的环境。那么所以生物场跟咱们的生活跟咱们的健康它是密不可分的。 嗯， 啊，打个比方说啊，人体的生物场控制着血液的循环流动，人体的生物场它控制着血压、血糖、血脂等维持在一个稳定的数值内。如果说你超了这个范围了，那你就是有病了。 嗯， 那么人体生物场它控制着肺来呼吸，还有心脏泵血、胃的消化，人体生物场它控制着器官有规律的生长发育，人体生物场它也控制着人的生老病死。 哦， 那么人体这一切生理活动啊，都是人体生物场作用的结果。 嗯， 这很多的病通过生物场的角度就能够得到很好的解释啊，比如说这个高血脂， 嗯， 这个现在很多人都知道了啊，要想健康长寿啊，经常得去体检，都有了体检的习惯啊，这很好。但是一体检呢，往往它就容易检查出高血脂。有人就说了，这高血脂啊它是吃出来的，但是临床上你就会发现一个问题， 嗯， 这爱吃肉的人呢他不一定血脂高，吃素的人他也一样得了高血脂。 嗯， 我就曾经接触过这么一位患者， 嗯， 这位患者他是信佛的，他是成年累月的吃素啊，可是后来呢发现自个儿头晕了，迷糊了，记忆力下降了，胸口憋闷了，心脏也不舒服了。我说你上医院查一下血脂，结果呢血脂高。所以咱们说胖人呢，或者是饮食肥甘厚腻的人容易血脂高，但确实有很多人平时他并没有吃过多的脂肪，但是一查胆固醇或者是甘油三酯他一样是高，一样就是这个血脂高，一样他容易得心脑血管疾病。 嗯， 那这样的人他就说了，我平时饮食很清淡，为什么血脂还高呢？那么如果通过人体生物场的角度来解释，那就很容易了，因为生物场它控制着人体血液的代谢水平，人体生物场紊乱了就会导致血液当中的胆固醇、甘油三酯它的代谢出问题。 嗯， 那么咱们正常的来说，在血液当中存在着高密度脂蛋白和低密度脂蛋白这两种物质，那么咱们在做血常规的时候我们都能看到这两种物质的指标。 嗯， 这两种物质它控制着血脂被人合理的吸收利用啊，少了他们负责转化，多了呢他们就负责分解排出。所以即便你吃肉吃多了，只要这两种物质工作的话，你的血脂 也不会高。但是一旦你的生物场紊乱了，那么高密度脂蛋白和低密度脂蛋白它就不好好的工作了，这会儿呢就会导致咱们血脂升高。所以这个时候如果调整身体的生物场，让血液代谢恢复正常，血脂呢就会处于一个平稳的状态。所以这是一种全新的生物疗法。之前呢通过生物场治疗仪给高血脂的病人做临床啊，有一位高血脂病人伴有冠心病。他之前呢常年的吃美酱汁，有很多的朋友有心血管疾病的这些问题的这些人呢，你们可能都吃过啊，美酱汁这是一种常见的他汀类的降血脂阻止动脉硬化的药物。可是这个患者他吃了5年呢，后来呢腹泻了，胃疼了，并且出现了肌肉疼痛无力。这个呢就是临床上常见的药物的副作用，肠胃不适和肌溶解症。所以呢他汀类的降脂药他就吃不了了。 那怎么办呢？ 那正好他赶上我们做临床。他就非常感兴趣。就报名了。我就让他把治疗仪踩在脚底下，把这个电极片贴上，贴在他的曲池穴位上，再一查血脂，总胆固醇下降了 1.5 毫摩尔每升。那么做完之后呢，他就感觉到这个头脑啊很清亮。还没等我们给他去做检测呢，他自个儿跑医院去做检查了。检查结果无论是总胆固醇还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还是甘油三酯都有了明显的下降。大伙要知道他不是吃了什么特效药，他就是抱着咱们那个生物场治疗仪每次20分钟他就把血脂给降下来了。我们也曾经做过这样的实验。我们观察病人的血浆，血液细胞运动呢是比较缓慢的。有点像是什么呢，那个细胞运动啊像是吃饱了撑的不爱动的那种感觉。那细胞啊懒洋洋的没有活力，血液呢是暗红的，血红细胞的载氧量它也特别低。实验过程当中我们再观察病人的血浆，低密度脂蛋白在生物场的作用下它就变得非常的有活力。不断的运动啊，并且分解着胆固醇甘油三酯这些过量的血脂，那咱们的血液的颜色就一点点变得就开始鲜红了。那么血红细胞的载氧量迅速的增加，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人体生物场它恢复了正常，重新控制了血液的代谢，那么这个血自然而然的就恢复到了正常。那么在临床上我们当时一共做了376例高血脂患者啊，有的人呢只有20多岁啊，这是年轻的，年龄最大的呢78岁。不管什么年龄段无疑都收到了非常显著的效果。那么随着治疗，这些患者不但使血脂不断的下降平稳，一段时间之后发现自己晚上睡得香了，睡得沉了，白天特别的有精神，而且老年人的记忆力好了。不丢东西了啊，不丢三落四的了，脑袋呀反应的比平时快多了。为什么呢？因为血脂平稳了。血红细胞向大脑的供氧充足了。那得高血脂这个病的人都知道啊，血脂一高就容易眼花，看东西就迷糊。那么在临床当中，高血脂的人通过生物场治疗仪，他就发现这眼睛啊不花了，也不模糊了。所以啊 不打针不吃药就能降血脂，也就是这个全新的生物疗法的优势。 嗯， 生命的真相也许我们无从知晓，但是对于健康的探索，人类却从未停息。20世纪80年代，日本、美国等相继使用先进高科技仪器对人体生物场进行研究。实验表明，人体生物场会根据人的健康状况发生变化。青壮年的光晕比老人和婴儿清晰明亮，身体健壮者比体弱者清晰明亮。同一个人各部位的亮度也不一样，有病灶部位的脏腑组织器官光晕暗淡、模糊、杂乱，而且在人体疾病产生前后会呈现出一种模糊图像。生物场开始引起了医学人员的极大兴趣。但是如何使生物场发挥在医学中的作用，却成了医学界一大难题。一场有关生命健康与生物场的医学革命正悄然来临。生物场与生命健康专题讲学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那么除了我们说的高血脂，还有高血压。这个高血压我们做了实验，临床上呢，高血压患者我们一共做了421个高血压的临床试验。那么实验的结果是 91.5% 的高血压患者当天血压既有降低，而且呢高血压的症状减轻。 嗯， 那他们说到这个高血压，很多人都会想到得了这个病完了那得终身服药啊。 没错 啊，就是认为高血压治不好了，长年累月的一顿不落的得吃啊。 嗯， 很多有高血压的病人就跟我说过，谁也不愿意多吃药，都知道是药三分毒，但是又没有办法，因为都知道这个高血压它是很可怕的事儿。你要是不吃药，你不管它，它就像是一个定时炸弹，有可能随时随地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让我们有生命危险。 嗯， 那么生物场治疗仪它就打破了这种固有的治疗方式。高血压是非常典型的生物场紊乱导致的。你看这个有些朋友啊，精神紧张， 嗯， 焦虑或者愤怒或者是压力大，以及外界环境变化等等，那都很容易让咱们的血压产生波动。 嗯， 所以呢通过生物场治疗仪，它能纠正人体的生物场，参与神经体液的调节作用，使咱们血管以及毛细血管扩张，从根本上来改变咱们血液循环的状态，促进咱们血液循环，使体液内的沉积的废物以及血管内的杂质，还有呢那些有害毒素啊，随着人的新陈代谢排出体外。 嗯， 那这样最终就达到平稳血压这个目的。 哦， 那同样在临床上我们也做了实验，这个高血压病人呢在治疗之前管壁压力测试发现很大， 嗯， 特别是一些那个微血管管瓣曲折模糊，那就跟打了结一样啊，血液循环缓慢，就像是有很多淤泥的河水一样，那么个流动， 嗯， 啊，淤泥多的河水流动就缓慢呀。那病人在用生物场治疗仪的过程当中，病人的微血管管瓣打开，血流清晰，血液流动呢明显加快，血管内壁压力呢开始减小，血压呢随之就发生了变化，不断的降低。那这个就说明在生物场治疗仪的作用下， 人体生物场回归到有序的状态，使血液循环发生了改变。 嗯， 所以呀，这不是通过吃利尿剂降压，也不是通过扩张血管的药物来实现降压，而是通过一种物理的方式来实现不打针不吃药就能降血压的目的。 嗯， 因为它不是口服药，你口服药你还得有个吸收过程吧，那吸收不好的降压效果也不好，最后呢这药呢就越吃越多。 嗯， 而生物场治疗仪它就不一样了，它不打针不吃药，直接作用于全身，纠正人体的生物场，达到一种有序的状态，把高处的血压迅速地拉回到正常的范围之内。那么一段时间的治疗后，生物场保持到有序的状态之后，咱们的血压就会一直平稳了。 嗯， 那大伙儿可以去了解一下，在名字里带治疗二字的医疗器械是非常少的。 为什么呀？ 因为很难被批准。 哦， 你必须要提交大量的而且有效的临床案例，国家食品药品监督局才有可能给你通过。 嗯， 那我跟大家讲，咱们生物场治疗仪的原理就是仿照中国长寿村巴马的地磁研发出来的。 嗯， 这个地方很多人都去过了，都知道这里是一个名不经传的小山村，但是在那里却生活了很多的百岁以上的老人，那里很多的老人耳聪目明，步履轻盈，而且无病无灾，甚至百岁以上还能在田间耕作，因此很多国内的老百姓都很向往到那儿去，很多人呢也使自己成为了巴马地区的候鸟人，每一年呢都要去巴马住上一段时间。那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会在巴马住上几个月之后，他们自身的很多慢性疾病就会得到缓解，有些疾病呢它就直接消失了，所以很多人都特别向往巴马。因此在十几年前我们就对这个巴马地区非常的好奇，因此呢联合成立了巴马生命长寿基因的研究小组，对巴马进行了实际的考究。那研究发现呢，这巴马人他之所以长寿啊，是因为他们那儿有充足的阳光、新鲜的空气、弱碱性的磁化水，而这一切都是因为这个地方它有一种非常特殊的养生治病的地磁场。咱们生物场治疗仪里头的磁它就有效地复制了巴马的磁场。 嗯， 所以咱们接一杯水，你放在这台治疗仪上头十几秒钟，就会让你喝到巴马才有的弱碱性的磁化水。所以啊，这台治疗仪现在被看成是全新的生物疗法。那它的优势在哪儿呢？就在于更多的给了我们一种全新的健康生活方式。大家再想想，有了生物场治疗仪，还有了巴马一样的阳光，巴马一样的空气，巴马一样的水，咱们又何愁不健康长寿呢？ 嗯， 所以啊，这是一种全新的生物治疗技术。当我们面对疾病，咱们一味儿的选择打针，选择吃药，但是你却发现并没有达到我们想要的结果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做出改变，改变一种治疗方式，它更能给咱们的生活方式带来很大的改变，让我们享受着巴马特殊地磁场来养生治病，享受着 巴马一样的阳光，喝着巴马一样的水，呼吸着巴马一样的新鲜空气，啊，吃着放心的水果蔬菜，那么这一切都是生活方式的改变。所以啊，难得生物场治疗仪能改变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让我们真正的活得健康长寿。那么现在全国正在进行生物场健康公益万里行的活动，咱们所有的新老患者，你都可以领取生物场治疗仪1000块钱的治疗费用，可以免费治疗10次，让大家伙呢都能够免费用上生物场治疗仪，不打针，不吃药。现在呢，因为这个医务人员以及呢治疗仪有限，每个地区计划每天治疗30位患者朋友。所以呢，想要参与治疗的，节目之后就可以打电话报名预约。那我呢，将在每天的节目当中等着大伙儿的好消息。 好的，非常感谢徐主任的精彩讲解。那对于想要领取1000块钱治疗费用的朋友，节目之后就可以来进行报名领取。 生命的真相也许我们无从知晓，但是对于健康的探索，人类却从未停息。20世纪80年代，日本、美国等相继使用先进高科技仪器对人体生物场进行研究。实验表明，人体生物场会根据人的健康状况发生变化。青壮年的光晕比老人和婴儿清晰明亮，身体健壮者比体弱者清晰明亮。同一个人各部位的亮度也不一样，有病灶部位的脏腑组织器官光晕暗淡、模糊、杂乱，而且在人体疾病产生前后会呈现出一种模糊图像。生物场开始引起了医学人员的极大兴趣。但是如何使生物场发挥在医学中的作用，却成了医学界一大难题。一场有关生命健康与生物场的医学革命正悄然来临。生物场与生命健康专题讲学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好的，接下来有请中医传承人徐桂英主任。那在这个环节，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来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 这位朋友你好。 徐主任你好，你的大恩大爱感染了我，我就到那个说那个体验。做的效果，我现在这个身体就是腰酸腿疼，要洗两件衣服一哈腰吧，哎呀，酸的我都直不起来 啊。 头一天呢，我是凡是那个腰不酸了，完了我说的正好这有这机会，我今天做这个体验，把我这个现在腿膝盖下边吧，那个腿那骨头缝也疼，完了我做了一回。哎，真好啊，真感谢你啊，能那个研究出来这个生物治疗仪，我真感谢你啊。 不用谢我， 这收益真大。那咱这几个是老姐妹老哥们都搁那做，都说这个机器好。完了那个说还有磁化那个水，咱也看见了。 那您做了那个实验了，您看到什么了？ 我看到了，就是有一种就是那个油。自来水一瓶水，完了又搁的油又一瓶水，完了那个过了是20分钟吧，我是当时啊，完我就一下子他这个是主任是院长啊，就是挨着跟咱们看，我一看，哎呀，那真的太透彻了，正好就是那个跟油那种啊。那个就是那有那泡沫嘛，就像那个就是像咕噜咕噜那样的。 在第五案好像是吧，我的感觉是 就是好像这个油它不糊在这个杯子上了 啊，对， 是不是溶解掉那种感觉、 那个、 油 呢不糊在那个就那个瓶子那个四周了 啊， 就把那油都像分解了似的、 哦、 现在那瓶子不根本就不挂油了 啊， 那瓶就是自来水没瓷化 啊， 没用那个啥它就有， 它就有 油哎， 其实啊咱们这个生物场的治疗仪呢，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当通电的过程当中，这个治疗仪它会通过自身的光电磁热声酒，您现在体验的呢，我估计啊，是不是体验到一个热，是抱着还是靠着还是坐着还是踩着那个仪器啊，您是， 我是腰吗，我靠着那个、 靠着了是吧，感受到热了吗、 感觉热了，哎呀、其实说呢，我这个腿我真的感觉这腰嘛不疼了， 真不疼了。 我很感兴趣，我一定要关注这个 事儿、那您做了几回呀、 我两次。 就做两次，每次做了多久啊？ 做了半个小时。 半个小时。 真是，你看徐主任呐，别的吧我也去过广播厅、我现在我都不听了、我就专门听你这个广播了。 啊，听我这个。 啊，这我真太感动了。 我跟你讲啊。您今天那个治疗仪上咱这个水呀搁在那儿，搁一杯水在那儿十几秒钟以后就喝这个水，如果咱们听众朋友有去做体验的带的那个矿泉水瓶子，那个盖儿不要打开，直接把那个水瓶子一个一个就搁在那儿，搁在那个治疗仪上回头再喝，它能清我们体内的垃圾毒素，而且这个水跟你平时，你要不信的话就家里的自来水你分两杯，一杯搁上去十秒钟，一杯不搁，你待会儿先喝那个搁过的再喝不搁的，你那个不搁的你就已经喝不下了， 就 那个味儿不一样了， 味儿不一样， 你不是你把那个香菜，你到超市里那个菜场买那个香菜，拿几根搁在那个治疗仪上，那上面搁上水泡在水里泡一会儿啊，那个你不泡，泡在自来水里也泡一会儿啊，或者大家都是矿泉水同时泡，泡完了以后你再吃，磁化过后的香菜特别的新鲜，特别的香 啊，还有这种功能， 连农药都帮你解除掉了 你买的青菜呀，这个什么菜呀啊，油麦菜呀，搁这个水里稍微泡一会儿，外边的农药全部解除 啊， 又治病又防病，也不吃药不打针，多好啊，是不是， 对， 好了，我不跟您多说了，您接着体验好吗？ 哎，好嘞， 哎， 谢谢啊，徐主任啊， 不用谢，不用谢，再见啊。 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来进行参与，400-108-1661，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这位朋友你好。 哎，你好 叔叔，你好、多大年纪了？ 我今年64。 啊，叔叔现在是在哪里做体验啊？我听着现场有很多朋友的声音是吗？ 对对对，现在我们在这个体验馆做体验的。 啊，您是哪里的？ 对，辽宁沈阳。 啊，那您是身体什么情况来做这个治疗仪的体验呢？ 啊，我就是关节风湿啊，骨关节病，就是有腰托，还有这个骨关节疼。 主要是因为骨关节的疾病疼痛来做这个体验的，做了几次体验了？ 做三次了。 做三次了。徐主任现在就在我的身边，您啊就把这个体验的这个效果啊跟徐主任来说一说，汇报一下好吗？ 哎，好，好的，好的。 这位朋友你好。 哎，徐叔你好。 哎，你好你好，刚才对话我都在听着啊。那您今天在这儿体验的话，您感觉怎么样啊？ 我感觉吧哈，就是刚开始我腿疼，就是我觉得还可以。 还可以。 但是就要有感觉。 有感觉。 现在还正在做呢，做得挺好。 现在什么感觉做的？ 啊，做就是他就是做这个通过这个脉冲和那个磁的那个震动的哈， 嗯嗯， 腿吧特别舒服， 腿特别舒服啊 啊， 我跟您讲啊，一般来讲，你做过几次体验之后，你会发现原来的这种疼痛啊逐渐的消失。您现在做的这个体验，它主要针对的是什么呢？针对您的细胞。我为什么要这么告诉你？我告诉你，人的细胞，有的细胞呢它是属于永久性的细胞，这些细胞呢它不具有再生能力。这些细胞就是人体出生以后，一旦它受损了，它就不太容易再恢复了。比如说咱们的骨骼细胞，就是您的骨关节这些细胞，或者是人的心脏的心肌细胞，或者是神经细胞。那么这些细胞如果说在现在高科技的情况下，您通过生物场治疗仪给它一个合理的生存环境，让这些细胞，那么这些细胞在这种环境下，它会逐渐的有修复，修复以后，那么原先就是这些骨骼细胞啊、神经细胞、心肌细胞不可能修复的细胞，它现在逐渐的修复了，所以您就摆脱了这个病痛对你的攻击。我们说不吃药不打针就让人健康长寿好病，所以您现在的这个体验呢就是这样的一种体验。我希望您继续体验下去啊，这种不吃药不打针的方法，如果说大家能把治疗仪放在家里每天用一用的话，那真的是全家受益，您说对不对啊？ 对对对 啊，这个生物场治疗仪如果说拿回家的话，您做呀，老伴儿做呀，啊，把这个蔬菜水果呀都搁上搁一搁呀，把这个做饭的水搁上面搁一搁再做饭，那您说咱就吃得特别健康了，对不对呀？ 对对对， 啊，所以我在想啊，这几十年我这个心血还真没白费，又为老百姓做件好事儿吧。 啊，是的，是的。 好了，我不耽搁您，我不耽搁您做治疗了，您继续做啊。 哎，好，谢谢啊！ 哎，不客气，不客气，再见。 好的，这位朋友，我们再见。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来进行参与。400-108-1661，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喂，你好，是徐主任吗？ 对，我徐桂英，您好。 嗯。其实也麻烦你 啊，您什么情况？您说啊。 我是问您，就是我的女儿哈 啊， 她那个吧，有好几年了，她也是吃了药，西药也吃过，也不好使。她就是咋的呢？瞅别人，一整就是一整瞅呢，在大道这边就瞅那边的人，说你看那边笑我呢 啊。 再不就是。嗯，咱们有点无奈的哈，他在那屋他就说：“你们是不是都撇嘴呢？” 啊， 哎呦我的天哪！我说这孩子咋这样事儿呢？ 嗯嗯。 然后这多少年的事儿，他都过去的事儿哈。 嗯。 不知道这点事儿，他都给你想起来，说这人咋回事儿，那人咋瞅我不好眼神，那人笑我。 嗯嗯。 就这样事儿，人天天给我愁的。 嗯嗯。 嗯。 你们家孩子多大年纪啊？ 嗯，30。 30。他这个现象有多久啊？ 对呀，这个有几年了，有3-4年了。 3-4年，之前发病是什么因素？嗯、有什么刺激？ 就是没有什么刺激啥的作用，就是在生完孩子之后，然后就、 嗯、 现在孩子就3岁半了。 嗯。 生完孩子之后，完了就发现呢越来越干哈，我就给他往哪看。 嗯。 先吃的西药，后来也不好使，吃完西药完还犯。 嗯嗯， 当时好了，副作用可大了。 爱生气吗？ 嗯，爱生气，可爱生气了。 爱发火吗？ 爱发火，完了成天就看不着泪模样似的，就天天老要总，你这有点啥事儿吧，就寻思没完没了的寻思。 嗯嗯嗯，没完没了的这个寻思啊。 嗯。 西医上呢，管这个病呢叫精神分裂，啊，也叫精神病 对对对 啊，对对对。但是 这个病它是有因素的，就是说任何时候啊，任何的事儿它不会无缘无故的来，对不对？它肯定是有一个诱因。一般情况下，像这类疾病，大多数呢就是事不随愿，总是觉得受欺负、受委屈，逐渐 他就这么觉得， 总这样子呢，他就慢慢慢慢的，他那个恨呢就压在自己的那个身上，那个肝他受不了了，肝受不了了。那么时间长了以后呢，日久这个坏心情它伤肝，那么伤了肝以后呢，气郁化火，这个火呢它会往上，往上以后呢就上扰心神。那再加上他产后，产后我们一般来讲人的体质他特别弱，体弱以后这个邪，比如说风寒呐、营邪呀、痰火呀，都趁虚而入，这个痰火上犯神明，那么阻闭了心窍，就导致这个病它开始发了。那么中医治疗这种病，它不是说没有办法治疗，我总是跟大伙儿讲，任何的病症的治疗走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咱走治身，就是说我得给他平肝泻火、化痰散结、开窍安神。第二个呢就是要走心，要走心。那么这个走心怎么走呢？因为你现在他不说的话，你根本就不知道他是什么因素导致的这个坏心情，对不对？ 对。 我告诉你啊，我告诉你，你们当面的不要说他有这个病啊，往好了说，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在你们方便的时候带他找这个心理医生，在心理医生的这个诱导下，他能说出来是因为什么导致他现在这样的。心理大夫问出这些问题之后，你们就知道他是什么了。心理大夫会指导你们家人怎么去帮助他。那么另外中医上用药，心理大夫的调心，他的病一定能够好。 啊，那太好了。 那么今天呢，根据你说的这个病，我给你开一个方子啊，陈皮15克，半夏10克，胆南星10克，茯苓15克，香附10克，郁金10克，石菖蒲15克，木香10克，黄芪15克，川芎15克啊，当归10克，枳实10克，肉桂5克，合欢皮15克，酸枣仁15克啊。这里头的药呢，我是这么考虑的：半夏胆南星健脾去痰，香附郁金是疏肝解郁，肉桂温阳散寒，石菖蒲呢是化湿凝神，茯苓木香是健脾调中，合欢皮呢是解郁安神的，还有黄芪酸枣仁是给他调理气的啊，调心情。当归川芎是活血止疼啊，这个枳实是补气，然后等孩子稍微大点以后，那就一定要吃药了，好吗？ 行。 好了，那我就先跟您聊到这儿啊。 谢谢徐主任。 你心里压力不要太大，能调好的啊。能调好的啊。好，那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再见。 生物场治疗仪呢，曾做过1000余例临床病例，我们来听一下他们的感受。 我是受益者，我今年是74，我姓吴，叫吴世佩，我是05年呢得的肾病，当时什么情况呢？当时我在外头呢，这个解手，解完手以后呢，我低头一看呢，底下遍地一片全是血，当时我也没在意。没在意呢，当时就心里是非常非常害怕，回家跟我阿姨说的，他阿姨着急了，着急但没招啊，那赶紧上医院吧。那到医大了，到医大呢一检查呢，这个肾呢已经是变质了，必须得切除。但是切除呢，咱们也吓坏了，你这个人一个肾也不行啊。但是你大夫说你保守治疗肯定是不行，必须得摘除。当时呢，这家经过全家的研究啊，亲戚朋友研究，你不摘除不行了，成天便血，这也吓坏了。没办法了，同意吧，就签字了，摘除了。 咱说当时住了一个月院，以后呢，完了就是说，出院以后呢，还得就是治疗吃药，大概是吃了两年药，总算把这个命保住了。但是呢，就是我家在西楼啊，在西楼你上楼下楼，哎呀，费老劲了，得歇上一层歇一层，上一层歇一层，这那是简直是太难受了，腰都直不起来。后来经过这个吃药啊也好啊，是干什么也好，看病啊，渐渐的就好一点了。通过做这个理疗呢，我现在腰呢，你现在腰你看啥都没事了，嗯，怎么整都行。现在上楼呢就是咣咣咣，顶多歇一气儿，哎，你腰腿啊什么腿肿啊现在都消除了。我一看挺好，我就天天做，天天每天做，大约做40分钟，有时候我做80分钟，做两气儿。我一看挺好，哎呀，我这个心情非常高兴。这个血压呢，我原来是180-190，升到200，那时候通过做这个以后，我现在是140-150，低压是80，我非常非常高兴。再通过这个理疗呢，我给我的朋友也是介绍不少，嗯，都上来来，特别的不好。我现在是吃的好，这个身心也健康，腿呢，我现在腿也不胖了。我上楼刚刚的。 这个说是我吧，我是今年67岁，这个2012年的六月份退休。我这个退休的头一年呢，这个大夫做的查体，我一查呢，我这个血压是挺高的，低压100，高压150，啊，这都属于。他们下的结论是二级高血压。这个赶到做了这个时间长了以后呢，哎，这个挺稳的啊，基本上能保持在这个90以内，150以内。他们呢意识的要求是，做我这个年龄，这么个血压的啥还是比较理想的啊，能保持在这边高的挺好。啊，说起来是我的这个意思的这个心血很足，我的意思做做了以后呢。我这个还有一个轻度脂肪肝的毛病，医生建议说是现在发展它不要紧，不得用汽油。虽然我什么药我也没吃，我就是吃了做剂子以后呢，再就是经常的去跟着老伯子小腿肚子打了打了。再一个是我年轻有个毛病呢，有一个原这个闪药的毛病，闪药呢基本上每年能烦个3到2次的吧。可是自从做了这个剂子以后呢。就是那次很少烦，不是说不烦，很少烦，偶尔的烦一次呢。昨日这个绷着这个记性呢，基本上4天左右到5天，不用一个星期，马上就恢复了，很好。一天可是不行了，一天有时候都20天半个月，他恢复不了，很难受这个毛病。老伯子呢，这个跟我学习一样，他的睡眠也不太好，但是他昨日记得改善的也挺好的啊。再一个什么东西呢？这个我。他是睡觉是比较好的，因为啊，这个醒了以后呢，基本上从晚上7点钟左右睡，到3点4点再过来呢，一天呢一醒了咱就睡不着了。不过现在我觉着我这是睡醒了以后呢，下来接个水回来以后呢，回去马上一直能睡觉了，本身的好，再加上做这个意思呢，那那更好啊。说起是说起从心里呢。这个感到非常感谢啊！以前没有这种机会，今天有这么机会呢，我学习我的，这是我一点感受吧。 生命的真相，也许我们无从知晓，但是对于健康的探索，人类却从未停息。20世纪80年代，日本、美国。等相继使用先进高科技仪器对人体生物场进行研究，实验表明人体生物场会根据人的健康状况发生变化，青壮年的光晕比老人和婴儿清晰明亮，身体健壮者比体弱者清晰明亮，同一个人各部位的亮度也不一样，有病灶部位的脏腑组织器官光晕暗淡模糊杂乱，而且在人体疾病产生前后会呈现出一种模糊图像，生物场开始引起了医学人员的